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小兄弟，金陵三杰指的就是苏、齐、胡这三个掌管着南京古董业的大家族啊。 我听着有点耳熟，掌控南京古董业的家族，那不是大小苏家吗？怎么变成了什么金陵三杰啊？而且姓胡。我把疑问一说，他先是惊讶我居然知道苏家，然后便说道， 小兄弟，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这大小苏家原本是一家，也就是金陵三杰中的苏家。 大小苏家一家啊？哎呦，这我可从来没听过。 因为胡家和齐家的没落，就让苏家一家独大了。但这利字头上是把刀啊，咔嚓一刀下去，苏家变成了两家，各管各的。时间久了，人们都以为两家都刚好姓苏而已，其实压根就是一个祖宗啊。 这样啊，我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，话我是听懂了，可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可就更多了呀。胡家和齐家的没落导致了苏家的崛起，上了位的苏家又分裂成两家，那这其中必然发生了很多事啊。 你也知道，从晚清开始，咱们这南京城就是个多事之秋啊。到了民国年间，整个中国都已经乱作一团，所以导致了很多挖坟掘墓，很多宝贝被抢，古董市场也是一片混乱。据说当时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，三个古董行业的大家族出面组成了一个联盟，负责管理南京乃至整个江苏地区的古董市场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金陵三家奠定了他们的地位，其中为首的便是胡家。 这老兄所说的南京政府自然不是现在的政府，可也不知道是民国哪个时期的政府。而当他说到胡家为首时，我便隐约觉得他要说的一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了。果不其然，他说道， 我前面说你像某个人，便是说你像那胡家的掌门人胡青山。 这三个字我白天刚刚听到过，但那是从苏星海口中听到，多少还有些心理准备。可是此时此刻从一个连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口中听到，让我如同雷击般心猛地一抖。但我还得假装疑惑，胡青山啊，没听说过。 嗨，他都死40来年了，甭说你这把年纪，就是我这个岁数 都没有赶上胡青山活着的时候。 这个人说的话句句都像是地雷，踩一脚就能让我震一下。苏星海可没说胡青山已经死了四十几年了。那老兄，他是怎么死的呀？ 说是解放南京前夕被国民党秘密处决的，最后尸体都没有找到啊。不过也正常，打仗嘛，尸横遍野，活着的人逃命都来不及，哪还有空管死人呢？ 哎，他一声长叹，似乎十分伤感。 可怜这个当年叱咤金陵的一代人杰，因为被国民党怀疑通敌而死无葬身之地呀。要是能再晚几天，解放军就打过来了，他也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啊。 这不对呀，既然这个胡青山他解放前就死了，那你怎么知道我长得像他呀？ 不瞒小兄弟你说啊，我爷爷以前是个古董修复师，有点小名气，当年和胡青山合过一张影，那照片就挂在我们老宅的相框里啊。爷爷从小就告诉我说，胡青山是个天才，是个大善人，就是可惜死得太惨。所以你刚才坐下来，我就觉得你有点眼熟，想了半天这才想起，原来你长得和照片里的胡青山一模一样啊。 我傻了，白天苏星海还让我考虑一下，没想到大半夜吃个烧烤，我居然就吃出了胡家的历史。我不相信世上会有无缘无故两个相似的人，更何况我本人我还姓胡。不行，我决定要证实一下，这个胡青山到底是不是我爷爷，我是不是当年金陵三杰之首的胡家的后人。我说道，这位老兄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 啊，没事啊，你说你说。 他端起酒瓶喝了一口。我能不能看看那张照片啊？那老兄放下酒瓶子。 那小兄弟，你可得先跟我说实话。 啊，这什么实话？他凑上前来悄悄问道， 你到底姓不姓胡啊？ 他的这个问题让我有些不知所措，本以为能一直瞒下去，可没成想对方居然直接把我给戳穿了。我无奈，知道自己有求于人，我只能点头。他哈哈大笑着跟我碰了下杯，然后说道， 我就知道啊，天下没有巧合二字，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长得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呐。你放心小兄弟，照片我明天就给你看。 我一听大喜，连连向他道谢，老兄感激不尽。 你既然是胡家的后人，那就不是随便玩玩的门外汉了吧？ 他似笑非笑地瞟了我一眼。嗨，既然话都到这份上了，我就不瞒老兄你了，古玩字画什么的我也懂一些，可是我学艺不精，想找你讨照片看，就是为了知道我到底和胡青山有没有关系。 哦哦哦， 他哦了几声，似乎是明白了个中的情由，便拍拍我的肩膀， 老弟啊，照片明天我先拿给你，不过呢，我也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啊。 人家对方刚答应了我的请求，现在求我帮忙也在情理之中，可我总觉得他就是在这儿等着我，好像早有准备一样。啊，什么事啊？忙我愿意帮，可我就怕能力有限帮不上。我不能拒绝，但也不能把话说满了，免得把自己套进去。他连忙摆手说， 哎，小事小事，就是有个东西想请老弟 帮我一起长长眼。 嗯，我考虑了一下，就答应了。于是他便和我约了个时间和地点，到时候他会把照片给我。临走的时候我问他，哎，对了，老兄，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。哎，倒把这个事情给忘了。我姓贾，你就叫我老贾好了，大名不好听，我也不问你叫什么了，就叫你小胡兄弟好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反而感兴趣了。你说这姓儿确实不太好取名哈，你用什么好词儿？加上前面这都成假的了。可是我也不便追问，哈哈了两下也就过去了。我们又吃又喝的聊了很久，也算比较投缘，所以分开的时候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。一路上漆黑一片，不过反正我这个人也不怕黑，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前走就是了。可是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，发现十几米开外有五六个人影正疾步朝我走过来。我定睛一瞧，他们手上可都拿着棍棒状的物体，脑袋一个机灵，我立马清醒了。不容细想，我拔腿就跑。果不其然，后面那群人立马追了上来。脑袋是清醒了，可我这身体由于酒精还很迟钝，跑了一会儿我就跑不动了。但那几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，死追着我不放啊。我不用猜就知道，一定是风哥派来的人。这个人妈心狠手辣，睚眦必报，被这群人追上，估计我不死也得残。幸好这一片都是老房子，地形复杂，我这才没被追上，但也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就在这个危急关头，突然不知从哪儿伸出一只手来，一拽我脖领子，就把我拖到了一旁。你，我以为是被人抓了，刚想大叫，那只手一把捂住我的嘴，一个声音从耳边传来，别喊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此刻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能赌一把了。不到一分钟，就听到不远处有人说话， 哎，那小子们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，再找找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事要办不好，回去风哥肯定得发飙，都他妈给我仔细点啊。 说完之后，几个脚步声渐渐远去了。我心中大骂，果然是姓风的这王八蛋，还好今天我命大。刚想谢谢人家这位救了我的人，哎，却发现身后踪影全无了。在堆满杂物的拐角处躲了一会儿，确定那些追我的人不在周围之后，我这才赶紧钻出来往回跑。此时此刻，我这酒已经完全醒了，脚步虽说还有点飘，大脑却格外的神清气爽。一路奔回家，我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衣服都没脱，我就直接躺倒在床上，脑海里却不由自主的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想着想着，我就突然想起了老石头。苏星海跟我说我爷爷是胡青山，老贾又说我和照片里的胡青山长得很像，而老石头在我的人生中扮演着唯一一个近乎亲人的角色。我忽然开始怀疑，老石头的会不会就是他们说的胡青山呢？这么一想，一些线索变成了珠子，都被串了起来。老石头，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头，他怎么会懂这么多古董的知识呢？尤其是对于作假仿制的了解和记忆。他要不是那么早死了，我跟他学到现在，那我还了得？我也从来没听老石头提起过他的家庭和过去，我一直以为他也是个跟我一样的孤儿，同病相怜才对我特别好。但如果他就是胡青山呢？也许南京解放的时候胡青山没死呢？还有就是他的长相，那半边脸显然是受过很严重的伤，战争年代是最容易留下这种疤痕的了，而且年龄也很符合呀。老贾说胡青山是胡家的掌门人，死于解放前夕， 就是距今50年左右。老石头死的时候70多岁。如果他是胡青山，那解放前大概40岁左右，正值盛年。对于一个天才来说，在这个年纪掌控一座城市的古董市场，比起苏星海那还要更传奇啊。不过这一切也都是假设，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，而且这里面也有很多疑点，比如胡青山是如何瞒天过海逃出升天的呀？又比如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，以这种方式来照顾自己的孙子呢？想着想着，忽然我觉得屁股底下有东西。哎，我伸手一摸，发现后面的口袋里居然有张卷起来的纸条。这肯定不是我自己的，刚才吃完宵夜我还特意摸过口袋找钱，那时候可没这东西。毫无疑问，肯定就是那个出手相助的神秘人，他塞进我口袋里的。我把卷起的纸条展开拉直，上面的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后贴上去的，显然这个人可不想留下任何线索。而那上面歪歪扭扭的5个字写的是：小心苏星海。我不记得自己后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大亮了。我和老贾约的时间是下午4点，所以还早。起床之后，我先在周围转了一圈，街口拐角处有个小饭馆，我一个人在家基本上不开火，所以经常去外面吃饭，和老板也很熟。饭馆老板姓陈，我进去之后先点了一碗荷包蛋面，然后开始和他扯闲。瞎聊几句之后，陈老板忽然低声问我： 哎，我说胡闹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呀？ 不是，怎么了？ 其实我这是明知故问，警察搜查那么大动静，周围邻居都在怀疑我犯事儿了。这几天啊，老有些生面孔在咱们这附近瞎晃悠，看那样子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盯着你们家。 盯着我家？我一惊，忙问他：那这些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 老陈回忆了一下，说是哪天哪天，而且特别肯定，因为当初有两个陌生人就是来他店里吃饭，还拐弯抹角的跟陈老板打听我的情况，从那以后就经常有陌生人在这附近瞎晃悠。 我算了一下，陈老板说的时间是在和福田交易之前，那就肯定不是风格的人，剩下的可能性可就只有警察了。 胃口不错嘛，胡闹。突然有个人走进了饭馆，还径直朝我走了过来。我抬头一看，哼，来的这个人可是一点都不陌生，华成辉我都认识他。我讥讽道：哟，这不是韩警官吗？怎么着，又来抄家问斩了啊？ 今天的韩城没有穿警服，显得有些青涩，他只是笑笑： 你是怕抄家呢，还是等着被抄啊？我怕你们抄不着东西空手而归。 我话还没说完，陈老板就知趣地走开了。 胡闹，你少跟我得了便宜卖乖，你屋里那些工具可够你进去再蹲2天的啊。 哟，我顿时想起来了，他们前天搜的时候确实只拿走了那个假佛灯，没动我那些工具。我估计当时他们是逮着大家伙了，没空管那些小虾米，没想到现在让这个韩城拿来威胁我了。我本来想反驳他几句，但是一想，嗨，算了吧，跟警察抬杠对自己没好处。我就问 韩大警官：这次来有何贵干呢？不会是过来盯梢了吧？ 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韩城的软肋，他脸色可变了，但是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 我这次来只是受人之托，所以不谈公事。 我皱了皱眉，你想，能让警察来给当跑腿的，那到底是什么大人物啊？ 哟，